庆祝伟大领袖金日成同志诞辰105周年朝鲜邮票集中展4月10号分别在朝鲜邮票博物馆和朝鲜邮票展厅拉开了帷幕。会场里悬挂着印有伟大领袖金日成同志太阳像和伟大领导者金正日同志太阳像的邮票。本次朝鲜邮票集中展以永恒的太阳的微笑和太阳的历史为主题，展出了数百种邮票，令人回顾金日成同志的生平。会场里还展出了平壤市邮迷推出的各种主题邮票。朝鲜邮票集中展将进行到20号。